酒和热露露。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暗，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和明天的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说一说商办类房屋的买卖。商办类房屋啊，和普通的住宅是不一样的，那它呢使用用途啊，主要用于这种商业和办公。另外呢，它不管是水电费的收取呀、物业费的收取的相关的标准，也是和普通的住宅类的房屋是不一样的。但是这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商办类房屋的产权的办理以及相关买卖的一些具体的硬性条件。那如果说您是有一个公司啊，公司呢需要租一个写字楼，或者说需要买这个商办类房屋来从事经营的话，那这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商办类房屋涉及到个人居住了，北京市目前对于商办类房屋的买卖有着严格的规定和限制，由此也引发了一些纠纷。那尤其是在北京市涉及到商办类房屋的买卖的硬性的规定啊，这种新政推出的前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就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王静法官。哎，王法官您好。 你好。 嗯，王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哈，涉及到这房屋买卖的纠纷。因为现在啊，这个房屋新政呢不断的推出，那么尤其是北京啊出台了很多在商品房买卖、二手房买卖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新的政策，这会对咱们老百姓啊这个购房呢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新政出台前后，如果碰巧是在这个时候您和卖方啊签订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您这个房屋的买卖的合同的继续的履行和这个合同的整个的效力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您呢，就跟大家介绍两起不同的案件，都是和这个房屋的新政有关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案件介绍，能够给大家今后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带来一些更多的指引和帮助。那您呢，先把第一起案件的前后的经过跟大家来讲一下。嗯， 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案例主要案情是这样。2016年8月20日，买方与卖方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他们在合同里呢是这么约定的，卖方将其所有的北京市密云区某住宅小区的一套房屋出售给这个买方。 嗯， 房屋总价款是163万元。但是这个涉案房屋它在房本中是有涉及用途这一栏的，在这一栏里标注的是商住。签订合同当日，买方向卖方支付了定金33万元。 哦，光定金就33万？ 对， 这还不算首付是吗？这仅仅是定金， 就是定金及首付， 及首付， 对，并33万。然后2016年11月15号的时候，这个 卖方向买方发送了一个解约文件，然后并通知这个中介公司表示不再出售房屋了，并且拒绝接受后期的购房款。 那他有没有在这个解约的文件当中说明理由啊？那我为什么不再卖这个房子了呢？ 他说在这个里边说明了，就是说明他的理由就是说那个买房的人因为逾期支付那个购房款，以这个理由。但是说具体说到底是不是人家逾期支付了，在本案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因为我后面要说到，因为现在这个起诉的是买房人嘛，他起诉他因为对方不卖给他这个房子了嘛，所以他就跟他去协商，但是经过， 就是买房人跟卖房人协商是吧？ 对，经过多次的协商都没有结果，所以他诉到法院，我要说的就是他的诉讼请求，一个是第一， 这是买房人的诉讼请求， 对，买房人他的诉讼请求，一个第一项就是判令那个卖房人继续履行他们于16年8月20号签订的这个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第二项是他判令这个卖，让法院判令卖方将涉案房屋过户到他的名下，第三项是说判令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他，第四项就是诉讼费由对方承担。 他们是16年的8月份签了这么一个合同，因为之前不是在协商嘛，是吧？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那到这个案子起诉的时候，是已经是什么时候了？ 应该是17年了， 已经17年了。 对，他之间一直在协商那个过程。 那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房屋的卖方，那么他到底在这个案件诉讼当中啊，作为被告嘛，他得有这个答辩的意见是吧？那么他呢是什么意见呢？ 他的意见就是不同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他之前也已经给那个中介公司以及这个买方发送过这个解约的文件，说要解除合同，是因为他说觉得买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去交付他这个购房款，但是他买方当然了，到诉讼中肯定他是也不会说顺着被告去说，买方人他就说，我确实说想那个按期交付你这个钱，但是就是各自找理由嘛，是这样。 那的确，这个钱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给这个卖方人是吗？ 但是这个理由，这个不是这本案要查的内容，因为他本案咱们法院要根据他的诉讼请求去审查。你的诉讼请求哪项能支持，哪项不能支持？在这个案子里，这个原告也就是买房人，他并没有说要求对方承担违约金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诉讼请求。所以说，在本案的争议焦点不是说谁违约，而是本案的争议焦点，而是这个合同是否能继续履行下去。是这样。 没错。那咱们就这个争议焦点跟大家说说，那这个合同截止到这个官司，这个诉讼在打这个官司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履行下去呢？ 我们受理这个案件之后，刚好北京市住建委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了这么一个公告，叫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这个公告的出台呀，它对咱们这种个人，也就是老百姓购买这种商业住房的资格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基于这个本案这种具体情况，买房的人他应该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公告的规定，应该符合下列条件：一个是名下在京无住房和商办类房产记录的。通俗的讲就是你在北京没有这个住房，也没有说商办类这种住房的记录的，没买过房。 商办类住房什么意思？ 商办类它就是包括商业类和办公类，这是两类。咱们这个公告也就是针对这商业类和办公类这两类去做的这个规范。然后还有一个第二个条件，就是自申请购买之日起，在京已经连续五年交纳社会保险或者连续五年交纳个人所得税，这两个条件你要同时满足，对，你才有这个购房资格。经过那个咱们法院去审理嘛，咱们去查明了，这个买房人他现在在京已经有一处住房了，也就是说他这是二套房了，都不是首套房。然后还有就是他在京并没有连续五年交纳这个社会保险和那个或者是个人所得税，因为他也就是参加工作没有几年。是这个情况。 那也就是他不满足的条件不止一条。 对，就是你一条都不符合，何况咱们这个公告的规定是你要求两条同时要符合，缺一不可。所以他这个购房资格这儿就没有这个购房资格。如果你诉到法院，你这个诉讼请求是继续履行你这个合同的话，他是就是履行不了了。对，所以我们法官也跟他做了这个 市民工作， 嗯， 就是告诉你你这个诉讼请求可能会有风险，因为新政策的出台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新政策， 嗯， 你要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在咱们诉讼过程中， 嗯， 但是经过咱们法官的释明，这个人可能也比较执着吧，他还是希望说继续要还是坚持要买这个房，还是说我就保留原来的诉讼请求，我不变更，还是要就继续履行。 哦，这里再问您一下，因为他们这个双方在签订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其实新政还没有出台，还是16年的。 嗯，对。 因为这个新政是2017年今年的3月26号出台的。 嗯 嗯。 那作为这个买房人就会觉得很冤，那我刚开始签订的合同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新政策，那我符合要求，我可以买。那现在新政策出台了，那难道我就突然之间不能买了？那岂不是对我来说不公平吗？或者说这起案件可能我立案的时候新政还没出呢？ 对对 啊，那可能审到一半的新政突然出台了，那对于我来说呢，我本来是可以胜诉的，但是现在就导致这个我没有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那作为买房人来讲，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一点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咱们这个政策出台，他也因为也不是当事人所能预计的，所以说以至于说到可能现在会出现一些纠纷。 对，啊， 所以咱们法院也建议，就是咱们可以互相先协商一下，不一定要非得走到法院，你们可以就是自己自行解除这个合同。可以约定解除合同，不一定说非得到诉到法院让法院去判。 那您还说这个案件接下来那最后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因为经过法官已经给你释明了，你这个诉讼是有风险的，在建议你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你还坚持这个诉讼请求，是咱们因为刚才也说了，他这个没法继续再履行下去了，不符合购房人这个资格。然后最后咱们法官就判决驳回他的诉讼请求了。 哦， 对，但是。如果说你想说，哎呀，我觉得他冤了，我觉得被告他违约了，你还可以另行向他主张违约金，另外一个案子要处理的事情，你还有这个诉权。但是在本案中，法官给你释明你不变更，那只能驳回你这个全部诉讼请求了。 那如果说这个原告方假设一下哈，当初呢听从了咱们法官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变更了诉讼请求，比如说我不要求合同继续履行了，我要求合同解除了，因为现在我也没有这样的条件了。但是呢，因为你一直拖到现在，本来去年八月份签好之后，按照当初约定，现在其实早就能够到我的名下了，就因为你拖来拖去，导致了我的损失。那我要求合同解除，你要赔偿我的损失，是不是可以呢？ 他可以这么去诉，但具体法官怎么判，还要咱们要根据这个案情去看，咱还要去查明一下。他说，因为卖方他也说了，说是因为你逾期支付房款，然后那个买方又说是因为卖方他就拒绝出售房屋，那这双方各说各的理，那法官要去查明到底事实是怎样的，那到底是谁违约了。才能做下一步的说你怎么出判决。 也就是说这起案件咱们本身并没有审到这个地方。 对，因为这起案件法官已经跟你说指明这个接下来审理的方向了，但是你可能不太理解法官的意图，你还是坚持这么诉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结果。就所以就驳回你的诉讼请求了。 明白。 如果你变更了之后，法官审理的就是另外一个点了，争议焦点就变了，就变成谁违约了。在这个案子里，争议焦点就是你还有没有这个资格，能不能继续履行下去。 那么他变更是可以的，是吧？变更诉讼请求是可以的。 可以的。 那么这起案件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您觉得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地方呢？ 这起案件，给大家做一点提示吧，就是咱们这个公告出台以后，个人购买商办类的这种项目，就是需要符合那个两个条件，一个是在名下在京无住房和商办类房产记录的，二是在申请购买之日起，在京已连续五年缴纳社会保险或者连续五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两个条件需同时满足，缺一不可，同时具备上述条件才有购房资格。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你说我，哎呀，我还是想买这个商住房，那你就要考量一下自己符不符合这两个条件。 哦，是的，是的，而且呢，一般情况之下，从这个签订合同到最后合同的这个全部的履行，中间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有时候正好他这个时间是跨过了这个新政的一个颁布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对于买房人来讲，是不是就会遭遇到我们刚才那起案件当中所讲的，这个原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就会遇到这种情况。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直接导致这个合同不能够继续履行。 对，你就没有办法去做网签，就不会被审核通过， 你这个资格审查这块就这个门栏已经把你挡住了。 对对对，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因为之前我合同已经签了，那现在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了， 嗯嗯， 那我作为这个买房人来讲， 嗯， 那我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这时候你就要找到卖房人了，你就要跟他去协商， 嗯， 你之前交的定金呀，还有购房的首付款呀，你们做一下协商，肯定要返还给你。 嗯， 然后但是至于其他的，可能你就没法再去主张了，因为这个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下去。如果说被告没有就是他主观的故意，说这种存在就这种很明显的违约行为的话，是不可归责于双方的这种事由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下去， 哦， 那可能这个合同就是要面临解除这个情况。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跟大家介绍一个第二个案例，他案情是2017年3月8号，孙先生和刘先生在中介公司的介绍下签署了这个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嗯， 合同约定孙先生购买刘先生所有的位于北京市密云区 X 某住宅小区的一套楼房，房屋总价款是160万元，首付款118万元于网签当日支付。 嗯， 你贷款金额是42万元。 哦，那首付了是大部分。 对，然后该房屋的规划设计用途是商业。 这个商业和上起案件当中这个什么商办还不一样。 商住 还不一样吗？ 刚上一个案子是商，他那个规划用途标注的是商住是商业和住宅两用的那种。 哦， 但是现在他这个标注只能是商业，就是你只能做商业用途，不能用于居住。 您继续说啊，然后 合同签订后，这个孙先生陆续向刘先生交纳了购房款25万元。然后由于这个新的住房购房政策，现在这个孙先生没法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支付房款，他就无力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了，所以他起诉到法院，要求第一项是解除他与刘先生之间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 嗯， 第二项就是判令刘先生返还他的购房款25万元。第三项就是诉讼费由对方承担。 那作为卖房人刘先生他什么意见呢？ 作为卖房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愿意，因为面临这个新政策的出台，可能这个商住房他这个或者说涉及到商业的这种住房再去市场去交易的话面临的很多麻烦，可能再出手确实不太好出手了。 的确是， 对， 嗯， 所以他就还挺希望继续把这个房子卖给他的， 哦， 就说我还是愿意卖给你。 哦，他是挺希望这个合同继续履行的。 对，说对， 嗯， 我希望这合同继续履行。你如果商业贷款贷不下来没问题，你可以找其他方法，任何方法你一点点给我都可以。 哦， 对，他是这样说的。 嗯，就是说这个卖房人说赶紧出手吧。 对， 嗯， 因为就怕这个房就在手里出不去了。 对，砸在手里了。 对， 是吧？ 对。 那现在一方面这回跟上个案子不一样哈， 嗯， 一方就是说我没法买了， 嗯， 啊，对，咱们合同解除吧。 嗯 嗯，卖房人说不行，你还是买吧。 对，你还是 买吧。 对， 啊，对。那这个案件里面主要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这个案件争议焦点就是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现在这个新政策的出台，咱们有一条是说商业银行暂停对个人购买商办类项目的个人购房贷款，也就是说现在你如果想购买这种商业或者商住的这种用房， 嗯， 你要想从商业银行贷款是不可能的了。 哦， 就是银行已经暂停对这种 房屋这种贷款了。 嗯，就既包括商业用途，也包括商住两用的用途， 对 是吧？ 咱们这个新政策它出台就是商业办公类嘛，商住也是包括商业的嘛。 对， 只要涉及到商业的都是要遵照这个规定的。 哦，那也就是如果我一次性全付清，把房款全付清，这可以。 那可以。 可以。 对，你要有这个履行合同的能力可以。但是咱本案中这个买房人嘛，他为什么诉到法院呀？因为他说我从银行里可能贷不出来了这40多万了，但是你让我一个老百姓一下让我拿出40多万来，因为我首付款已经交了100多万了，你再让我交40多万，我确实是拿不出来了，所以说他才诉到法院。 对，而且呢我觉得哈，买房人可能还会怎么想呢，就是这房子我买了之后啊，到我手里之后也会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 对 啊，你说我想再转手卖出去呢可能也不好卖了。 对， 那我干脆我不要了这个房子。 对，也可能也不排除这种他有这种想法。 对对对对，好啊，那您继续说哈。那这起案件当中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那到底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然后法官也是做了相应的调解工作，然后就看看这个原告能不能继续履行这个合同，看看你商业贷款你贷不到了，你看看能不能就是说跟别人借呀什么的。但是咱们这个原告可能表示确实是没有能力继续再履行了。最后法官也是尊重他的想法，因为他如果说他确实没有能力履行这个合同了，咱们后来法官还是支持他的诉讼请求了，就是判决他们合同解除。然后第二个就是之前交纳的那个定金什么的都返还。 那这个不算是违约是吗？ 这个不算违约呀，因为恰好说的嘛，恰好出台这个新政策，赶上这个，然后咱们新政策就是因为有这条规定嘛，商业银行暂停他这个个人购房贷款。比如说如果没有出台这个，那他合同里约定了他是可以，因为合同里约定也是从商业银行贷款支付那个尾款嘛。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像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变化哈，能够归为不可抗力吗？ 这个跟法律上的不可抗力还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出台可能它未必会提前做出预告哈，很难去预计，比如说它什么时候会出台。那这时候作为这个买房人或者卖房人，岂不是随时面临着风险？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台，本来合同说的好好的，结果现在弄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下去了，难道这不是不可抗力吗？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预计啊，没有办法去避免啊。 因为这个商住房这两年，不只是这两年吧，这几年都非常的火热。一个就是因为之前咱们普通的那种住宅它是限购的， 对， 可是这个涉及到商住房的话它是不限购的， 对， 以至于说可能很多人炒房者利用这个商住房这个名义可能也捞了很大一把金。所以咱们这个出台这个新政策就是为了要规范这种市场这种健康平稳的这种发展，所以才这样。因为如果出台了这个政策，你注意现在可能想购买这种商住房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 那么手里有很多套商住房的人可能就会面临着砸在手里的风险。 对，就防止他进一步再去炒房呀，影响这种市场的平稳健康的这种发展。 326的新政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个商住房的这样的交易，就是和其他的普通住宅差不多了，都要求有这个连续纳税啊，连续缴纳社保满5年啊，这样的最基本的条件才可以。 对，还有一个就是同时你要具备这种履行合同的能力。 没错没错。 对，如果你没有能力一次性说交清房款，你还指望贷款的话，那是贷不出来 的。贷不出来的。 对。 没错，的确是这样。作为咱们老百姓如果想要买房的话，那现在从这个商住房这个角度来讲，大家就要慎重的来考虑了。 对，一定要慎重。 好，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两起案件，我们也希望大家呀在现在这个新，因为新政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了嘛，那么大家在进行这个房屋的地点啊、户型啊、它的用途的考察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多留心哈，看看您买的房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这个房屋。 你看一下房本上规划用途写的到底是不是住宅。 对，没错，包括您的实际的履行能力啊等等等等都要心里有数。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王静法官，谢谢王法官。 好，谢谢。 好，王法官再会。